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本来咧就应该系啲年尾嘅游戏啊、动漫画回顾嘅，但系咁有突发新料，我梗系摆咗新料先噶啦呢啲嘢。 其实都唔系突发嘅，不过叫做仲讲一次，可以攞嚟 啱啱甩碌之后， 仲有用啦吓。 同埋呢件事都会拖，应该至少拖一个月， 拖过 新年噶啦。农历新历咧就真系睇下情况啦。而家嗰班咁 我哋目标系拖个农历咯。 系啦，而家嗰班友就懒系好有决心咁样，只要拖散佢，但系唉，算罢啦。即系而家就期望 讲翻系咩事先啦。 俗 称网络23条，2014年嘅版权条例修订草案。 系啦，冇 啊，就唔好问点解2014年嘅修订草案而家先攞出嚟啦。 因为本来旧年应该旧年嘅全文啦。但去年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结果去年都没可能过到的。 那我简单地讲这里到底是什么事，我估相当多的人其实根本发生什么事都没 知道。放心啦，你不知道是很正常的，因为就算立法会议员呢超过90%人都是盲目的。 哦，那他们都有，他们不是那行。 有一得 过而已嘛，都问而已嘛，其他班友少完全不识的。翻有 佢公民党同民主党各有一个人系识嘅， 但问题民主党 跟紧嗰个咪知咯， 唔系民主党个善用佳策咁赞成噶嘛，结果俾人铲到飞起啦。 系啊，善用佳策佢真系俾人扇噶嘛。 屌佢，喺民主党只有废，民主党只有废龙废两种嘅啫。 啊，简单讲咧就系呢个香港法例第528条版权条例，咁喺个1997年度嗰阵时成立噶啦，我嗰阵时叫生效，正式通过生效啊，呢个97尾班车。咁啊，跟住咧，2003、2007年咧做咗2次修订嘅。咁喺2006年左右啦，其实佢就已经系嗰阵时，其实已经我哋互联网已经好发达噶啦嘛，大家已经上晒网啊嗰啲嘢噶啦嘛。咁佢就个政府眼半拍就开始话要执个版权条法去延伸翻落个网络度，因为嗰阵时嘅网络系其实而家都系算系嘅，冇网管嘅，即系冇特别为网络而定立嘅嘢。咁佢就2009年就攞咗个諮詢出嚟，就開始收集建議出嚟。 我中間呢度可能我補翻少少，我唔知係咪真係嗰段時間2008、2009嗰陣嚟咧，有一件事件朋友事件，就係、是、其中又有即係呢類嘢，即係咩叫朋友呢樣嘢？ 哦， 就係呢度其中一個引火導火線。 唔系导火线，因为零六年就已经话过要执噶啦。 知啊，正式即系，因为嗰阵时你知几多嘢喺度堆住喺度嘈噶啦。 系， 但系即系点解会喺嗰个时代间拎出嚟咧？ 嗱，有嘢提我，等先，介绍下自己先。我 系 对呢件事， 唔 系负责呢个今集嘅嗰个就系没有幽灵，知啲唔知啲嗰个叫杰特，完全唔知道嗰个叫 系路人，系路人，唔使知嘅，唔使理嘅。 OK 啦，OK， 你讲嘅系呢个介绍。 系啦。 OK 啊。咁呢度呢就咁佢就2009年就攞出嚟话我哋要搞建议啊成。咁去到2011年呢佢先终于就拎咗个第一个草案出嚟，叫2001年嘅修正草案啦。咁嗰陣时呢就攞出嚟呢就佢其实两样嘢，因为佢其实要香港要履行两条国际公约嘅责任嘅。即係其中一样呢就係要将个版权啦，个年期50年，同咗类似，我每一日呢个已经唔记咗啦。系有两样嘢咧，系要履行国际条约，而佢系为咗要履行呢两样咧而去嘅。但系佢又加咗好 Q 多料落去，即系嗰两样咩知啦？其中一样咧就系、是我哋大家好熟嘅就系、是、呢、這个咩侵权刑事化。但系刑事化系指乜嘢咧？因为其实本来咧侵权就已经有刑事噶啦。是讲緊係呢个所谓嘅损害性分法，即係简单讲就係对呢个版权持有人有严重损失嘅侵权行为啦。咁即係最简单就係老返，仲要係唔係一隻半隻咁样卖，即係理论上啦。咁你拉老返咁其实都好天经地义啦。咁老返刑事其实都冇乜所谓，都好应该嘅。其实呢样嘢就冇乜，呢个呢就冇乜争议。 版权条例修订是要规管，呢个系应该嘅，系要跟嘅。但系有问题就系所谓嘅魔鬼在细节。 然后佢就好顺手咁，呢啲咧就唔关个条约事，唔关个公约事嘅，就佢就好顺手咧就将个叫将一般嘅二次创作地之前系从来佢哋冇特别去管过啦，要将佢刑事化。 咁嗰阵时咧就仲买咧，仲有一样叫做多咗一样叫传播罪嘅物品。咩叫传播罪咧？我哋而家你我譬如我卖老翻，唔一定老翻嘅。总之我下边我姑且叫佢做老翻吓，方便讲嘅啫。佢系纯粹系指呢个犯触犯呢个版权条例嘅物品啦吓。即系我将件老翻传俾阿杰塔，传埋俾阿咯，唔系传多个人佢。咁样叫分发啦吓，就或者我卖，又或者系借，或者总之我将一件嘢俾人。咁理论上我自己本身需要一件嘢，然后将佢复制俾人哋，咁样先可以叫做一个分发。喺法律定义上边咧，如果我从来都冇曾经拥有过件嘢嘅完整部分或者一部分，完整或者一部分，即系咁样嘅话情况下咧，咁我系唔属于分发嘅，因为我根本就冇拥有过件嘢。咁点解要讲咁技术性啦？就系讲紧，因为如果系网上串流嘅话，你喺你电脑入边嘅暂存档，系可以有部分技术系根本就唔系咩啊，变唔翻，唔可以简单咁变翻做一个影片。咁即系我纯粹系望啫，咁啊即变成，但系又或者系啲实况啊、直播嗰类嘢啦。咁喺我部机嗰阵时咧。我冇做唔到分化呢个定义啊，咁佢又会将佢变，咁佢又整一条传播罪。咁传播罪其实唔单止系讲嘅系统，你攞嚟应用于往后所有，因为佢呢个系唔限于任何技术，系一个技术中立嘅条例嚟嘅。咁佢就唔限于任何方法，只要你传出去，无论你系用咩方法，即系理论上啦，往后我有脑波传送，我可以脑波侵权图出嚟俾人哋，咁样都可以，咁传播就都可以入到我。但系现行法例，因为你如果系技术，一定系日新月异噶嘛。佢喺嗰阵时佢要谂咧就系话，咁我就唔管你技术啦，我净系管你行为，咁咪多咗件传播罪。而且吓最扑街就系传播罪咧系刑事嚟嘅。咁佢就令呢样嘢就因为佢个管制大，同埋佢个你啱啱佢提及个时间咧都有可能有人考虑啦。咁大家又会叫佢做网络23条。因为咧系好容易可以用呢一条方式啊，去入人哋罪，而且嗰阵时咧佢2011年嘅草案咧，佢入边点样定义系刑事咧，系叫嗱呢、啊这个多谢汤渣啊，多谢汤家骅议员，尊贵的汤家骅议员，我真系记佢一世。佢将个定义定为，佢建议政府将个定义定为超乎轻微损失。我嗰阵时又谂啊，即系我当初睇到条文嗰时候，我唔知呢样嘢嘅。 咩叫轻微？超乎轻微损失咧？其实我唔明喎，呢个真系。 即系基本上除咗轻微损失都系之外都计数咯。即系譬如我一亿嘅生意，咁你俾咗你跌咗10蚊，咁咪可能算系轻微咯。即系嗱，佢冇严格，好严格咁。 呢个好呢个真系断除一嘅啫喎，除。 哦，咁法律文字都系好多时都文字游戏啊，但系你净系听呢个定义啊。听呢个超乎轻微嘅损失，就已经谂到其实系好容易入到噶咯。喂，超乎轻微损失，喂，我出本漫画，我都系赚几皮嘢，咁你赚本嘢，赚几百蚊，几个 percent 算唔算轻微咧？即系你或者系你有啲再多啲咁，我点算咧？即系呢个变成就其实系好容易入嘅，就系佢就站喺法律立场去整啲咁嘅嘢出嚟啦。咁結果呢個2011年咧，就大家都知就鬱敏啦，佢哋就拉布啦嚇。嗱，當然我哋又有反對㗎，我先講啊。當時 就係本來其實就拉54名嘅，就鎖銷連環船，連佢拉得埋。 佢順序唔肯改啊嘛，佢嘅事咯嚇。 呢個係佢呢個當時 即係唔係？但係嗰陣時都有講過㗎，呢一條都要拉落嚟。系讲有讲过， 但系当时佢主力系拉另一条啊嘛。 同埋咧，呢、這个就比较多讲少少啦，就系、是、呢个草案出嗰阵时咧，就呢、這个梦想一个叫做键盘战线嘅组织成立咗，咁就系专门就系玩呢一条嘢嘅。咁拉就拉完啦，咁拉完嘅话，理论上因为佢立法会个会期过咗啦，咁佢时效失去咗时效，咁佢就要重新咨询过，重新推翻出条草案出嚟。咁喺2013年嗰阵时，再次攞出嚟咨询，咁跟住2014年，大家本来大家知咩事啦吓，发生啊喺嗰段期间，我好记得噶，我系穿过占领区，穿过咗个占领区，然后入立法会，然后出席佢啲公听会，即系跟住听下啲版权佬几咁，即系嗰啲嘴脸都唔讲啦，呢啲 諗下，今佢就喺2014嘅佢草案叫2014，我記得係2014年底先出嘅。咁啊，然後2015年嘅六月就交個立法會，所以點解2014年嘅草案就2015年先交，係咁樣嘅。咁個入邊咧，個2011年嘅草案啊，唔好意思，我要回翻少少，但係2011年草案嗰陣時咧係冇做過任何嘅豁免二次創作。然後2013年嘅建議入邊咧，佢就加咗呢、这個時事評論戲房滑稽。模仿咁咪諷刺啊，咁啊呢個四個豁免，咁呢個有咩呢個有就代表咗乜嘢咧？即係話呢四項我就俾你，佢係參考咗英國嘅公平處理啲英文我唔係好識啊 D 字頭嗰、那個啊，咁但係咧就佢用嘅係即係點話係限於呢一部分，咁我咪力實嘈噶啦嚇，但咁樣嘈完，咁佢2013年再攞出嚟嗰陣時咧，就俾多個引用同埋時事報導啊，咁樣佢咁樣而家總數 total 六項嘅豁免，然後就將呢、這個2013年嗰陣時就好似淨係多咗幾個豁免咁大把啫。咁啊，當然大家繼續插啦嚇，我哋繼續插啦，就冇乜人理嘅嗰陣時，因為啱啱就要上架命，你啲人都唔得閒濕你噶啦。咁但係咁佢呢度咧就咁樣佢諮詢完啦，咁佢攞出嚟再攞出嚟嗰陣時咧，咁佢就將啱啱我講呢個咩超乎輕微損失就攞走咗。即係其實咧佢政府咧，我係覺得咧，真係有大家呢條條例上面咧。佢一路有聽人講嘢嘅，即係不過叫做好似擠牙膏咁，你屌得大力，佢咪擠多少少俾你，擠多啲咁，擠到而家咧就六個豁免，要損害性分化先叫刑事，即係咁多啦。咁但係咧就佢就點講啊？佢抄英國佢公平處理英國噶嘛。咁我哋跟英國咧，其實咧都算係正常嘅，但佢就少抄啲又唔抄啲，就少咗項叫做呢、這個凌驾凌即系呢条版权呢条例要凌驾于合约条款。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唔咁样做嘅话，你喺你打开 DVD， 打开你个 software 之如此类入面嗰张卖身契入面可以写住你不得进行二次创作，不得攞嚟做不，佢有好多都有咁嘅条款嘅。 因为你唔会睇呢啲嘢噶嘛，长。 总之你唔会睇嗰旧嘢，有唔少咧，其实都有啲咁嘅嘢噶。你净系可以，你唔可以将佢转录啊，乜，真。咁佢有啲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下咧，咁嗰条豁免基本上系废嘅。但系问题系实际上咧，系冇人睇嗰条嘢噶嘛。咁好容易都依然系会令到你系无啦啦都系会，总之你以为好安全，喂，我系讽刺时事，点知我用嗰旧嘢入边讲到我唔可以攞嚟做二次创作。咁我咪賴嘢囉，即係會出現咁嘅情況。 英國就唔識用嘅。 英國就係話我版權條例大過你合約條款，你如果你個合約條款同我個版權條例觸犯， 版權 再抵觸 就版權條例行 我行先。咁好正常，法例大過合約都係好正常嘅。 香港就冇一樣嘢嘅。 香港而家新出嚟呢個就冇，咁咧就我哋嗱咁佢哋咁當然啱啱嗰兩個豁免啦，就亦都係唔完整啦。咁所以咧而家泛民提出三個修訂。就是一個叫做公平使用，就呢個美國用開嘅一個叫做使用者生成內容，呢、這個就加拿大用嘅咁然後第三條咧就係、是、要求佢哋俾翻英國嗰條英國嗰嚿嗰個凌駕合約嘅條款落嚟，佢就講佢就提出呢三項修訂同意。咁呢個我其實都唔怕我講嘅，呢三條嘢唔係佢哋諗出嚟。系键盘先接触嗰边咧，佢哋有识法律嘅人咧，去研究完之后咧，草呢条嘅。你呢三条你睇完之后，你揾识法律嘅人，即系叫佢问泛民啊、公民党啊佢哋，你揾一啲识法律睇完，再拱出嚟，直接拱出嚟得噶啦。呢条嘢好完整啦，已经。呢三条其实系佢哋搞出嚟嘅。 咁我嗱首先问咗一样嘢先，今次呢、這个法例冇廿三条同前一轮喺日本嘈得好紧要 TPP 嗰个非侵告罪法嘅版权条有冇咩嘢特别分别咧？ 系非常之相似，唯一嘅分别就系香港行嘅普通法，咁就但系日本行嘅系大陆法，咁佢个法律上有少少唔同， 咁香港就冇飛親，冇親唔親告呢個問題嘅。咁其但係個最終出嚟嘅效果，刑事同呢個飛親告係好相似，但係唔相同嘅，有少少細節上嘅分別。但是大方向上是真的好像的。 不过当时日本的据即是我所知道呢、最新的情况就话话到明是二次创作是不受限制嘛。 他日本的情况是怎样呢，日本的情况呢就是跟你讲你非商业用途且没有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重大损失大家都明白，他说我出本同人字点都不会对你原作造成重大损失啊，没玩啊，是吧， 整多四千本。 咁讲返，如果係嗰好经典嗰件事件用皮卡超嚟做 H 同人本嗰场嗰场。 咁呢系咪重大损失呢就有得斟啦。咁有得斟酌。但佢主要都系升都系新咗佢系呢个造成呢、這个 即系比较 明星损失。因为呢其实由始至终讲呢个贬损性嘅二次创作呢，即系你对个原作有贬损性啊，其实从来都系犯法嘅。咁就算我哋讲埋你公平使用啊 ,K 卡都有你都系有机会犯法嘅，因为你贬损咗原作。呢、這个呢就系冇得讲嘅，因为你攞下你啲嘢， 即系其实就唔已经唔关侵权， 系 另一 条。系应该系啦，另一领域嚟嘅。 即系嗰时任天堂用呢条条款去打嘅。 唔系任天堂用嘅系民事嚟嘅，因为任何 anytime 佢都可以用民事去告呢样嘢，呢个系事实嚟嘅。任何时间，哇！你对我做嘅嘢进行贬损性创作，即系你其实等于贬低咗我。 即系我意思系嗰阵时其实唔系用版权法嚟告佢，系用贬损性。 系贬。 系简单，唔系简单嗰个就重伤罪。 系咪？唔系 类似重伤罪咁 样。系。日本嘅著作权法嘅入边，唔系香港都有嘅，有嘅用叫人格权。人格权嘅一样嘢就系保障作品不受贬损。 哦， 唔系有啲似我所谓嘅诽谤中伤咯。 版权法之中嘅， 系版权法嘅一部分嚟。 但系就系好少人去理，好少人去理，即系。 但系就两样嘢，第一佢系亲告罪，一定要受害者本人提出诉讼。第二就系呢个系只系民系止于民事，难听嗰个佢告到我破产，我都唔使坐监嘅。但如果是刑事的话，咁就会个情况就会复杂好多嘛，而且就会重好多。好多人对好多人嚟讲，坐监系紧要好多噶嘛，即系呢个都好正常嘅事啦吓。 系呢、這个日本嗰单嘢就有等机会再讲，因为 TPP 日本而家仲喺度拗紧数， 拗完咯。如果准备立法， 准备立唔系佢一种，唔系 呢个支票我唔怕开，你任何时候需要我任何时候可以再讲一次。 唔系 TPP 个另一再讲啦，呢个系另一个 我有只系引用翻嗰边我哋最近啦。咁啦，咁 专员等专员嚟要再倾，搵佢 up 下啦。 呢回啦，咁不过呢个传播税嗰阵时咧，我哋呢个新教你啊，其实最容易踩中嘅地方咧就系、是、你以为你受到豁免，但系咧其实好多情况下咧会令你嘅豁免系无效嘅。咁呢个政府为咗过呢条嘢咧，就整个将嗰个所谓懒人包出嚟啦，同你讲。嗰 样 嘢我真系望到就搞就笑到碌喺度。点解咧？佢其中一个我觉得最过分嘅系咩啊？佢話我哋因為佢有四個豁免啊嘛，佢有六個豁免啊嘛。咁咪你問，如果我係唱歌係為咗表演我才藝嘅，咁應該咁又會犯法嘅喎。咁佢話啊，陳生唔使驚，呢、這個 YouTube 咧係同呢個 Cash 係簽咗授權合約嘅，所以你喺上面唱係冇事嘅。兩樣嘢，第一 YouTube 同 Cash 簽約關我咩事？關你咩事？關你條版權法咩事？佢你无啦啦扯嚟呢度，我真係完全拗晒。 喂 ,YouTube 本身佢可以买版权问题，佢唔包系你嗰啲啊嘛，大佬。 即係第一佢可以随时收咗嚟。第二冇同 Cash 签约嗰啲点算，冇同 Cash 及佢嘅关联组织签约嗰啲人点算呢，即係咁样变成系其实一个充满漏洞嘅地方。然后呢佢后面就而且最紧要嘅系我觉得最紧要系你同系你呢、這个呢、這个关于版权修订嘅草案嘅懒人包。咁其实条嘢从头到尾，从头到尾落翻脚到咩，都唔关你版权条例事喎。呢个系搞笑嚟嘅，即系然后仲搞笑嘅系乜嘢啦？咁佢话魔信串流都系犯法噶，唔系魔信串流打机，因为佢呢个成日就话佢系咁写啦吓。 直播打机啦，俗称。 我哋实况啦，通常叫。咁但系实况，佢话哦，你实况咧可以利用话呢、這个喺个只一个时事评论。咁我只 game 唔一定系新 game 噶喎， 同埋仲有一样 game 点算咩时事啫？直播打机从来冇即系资讯性关系啊嘛， 叫时事都可以讲得去嘅。 咁啊，问题就好多问题就系、是，我特实放的阿赖排球唔完全时事啊嘛。 唔系，仲系但系问题就系佢，因为佢点解？因为佢哋政府根本就唔明咩叫实放。佢因为仲呢，我打实放，我一定出声噶咩？我一定讲紧只 game 噶。我可能同啲观众吹紧水咧，我可能我好认真咁打紧，唔得闲同你讲嘢咧。 咪就系咯。 即係有好多樣啦，有時甚至係因為我個根本冇麥，但我照照實況，你響之前頭嗰、那個嗰檔專搞實況嗰檔，你就知噶啦，好多啲根本就冇聲嘅，就純粹喺度播住我話打我點樣打緊。咁呢啲嘢就你唔可以話評論啦，完全唔係評論，唔係諷刺，唔係乜嘢，乜都唔係啦嚇。咁而且跟住佢話我咁講，其實咧就 YouTube 同呢個 Sony 同 Microsoft 咧係簽過約嘅，咁啊一隻聲又係呢個嘢。 整到分， 我先唔講你，又係我關你條版權條例差事。嘅問題，但係問題就係佢又會走咗佢就話：喂，大佬，我實放 MGS， 我係同 fucking Konami 嘛，攞版權係唔關我係唔關 Sony 事嘅喎。即係當然啦，係因為 如果我同 Konami 攞版權都唔可以咁做啊，係因為要 Sony 先得嘅。 即係佢係搞錯咗呢樣嘢，佢以為主機同主機攞版權就得噶啦，其實兩邊都要嘅理論上。 同埋呢個係 其實仲有，其實如果去到呢啲咧，可以講話市場其實邊個人士諗乜鬼啊？可能分得好緊， 可以 版權係分得好緊㗎。 可以承包去可以捆綁去承包同嗰邊攞嘅，咁佢可以一次過交出嗰個授權出嚟俾你的話，我唔知道，我唔知佢唔知 公司有冇麻煩呢啲嘢， 好交叉麻煩。 然後咧，跟住佢講同人士先可愛，哇！真係我。即係點解咧？話佢話咁同人知，佢話我同人知，我哋有安全港嗱，我就所以你哋冇事嘅。哇，好似好喎。 咩安全港先？講先。 我他媽的是安全港。首先我諗大十個有八個人都會先問你咩叫安全港，咁我先解釋咩叫安全港啦。安全港其實咧係一條用於 ISP 最公平台供應者啊，即係其實我哋即係譬如話我哋訂上嘢上 YouTube， 咁 YouTube 就係一個平台供應者啦。咁我掟上 Nico， 掟上 Twitter， 放上 Facebook， 諸如此類，甚至係我哋網絡供應商，都係個平台供應者嚟嘅。咁如果我嘅嘢侵權，平台個供應商只要喺佢接到通知或者投訴嘅時候作適當足夠嘅處理，咁咩叫足夠？當然有得拗啦，官個高大位嘅官會判會有案例嘅，所以呢個唔係，但係佢有足夠適當嘅處理嘅話，咁嘅個平台供應者就唔會同樣負上刑責。 咁平台供應者咩事？ 因為安全港嘅條例係講緊咁樣一樣嘢。咁好啦，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同人字係咩嘅話，咁關我哋同人字乜春事？即係我係好想當面走去質佢嘅，但係佢大概閃掉咗佢啦。咁佢哋，咁樣佢哋其實點講啊？冇話你啲議員啊，係唔好意思，係連知識產權處包含家領都唔係好熟嘅啫。 因為太複雜，因為其實點嗱， 已經唔係複雜，佢根本唔知啲嘢。 唔係呢條係，因為佢嗱，仲一樣嘢就係另一個問題嘅。先嗱，複雜嘅已經係另一個次元問題啦。啲更加低次元嘅就係佢 佢而家管緊啲乜嘢都唔知啊。 唔係佢係有乜嘢都可攞嚟告你嘅，因為豁免係要咩告咗你，佢先話申請豁免好咯，告咗你，你煩呢輪啦。 唔係呢個另一層次， 佢告咗你，跟住就要由法庭去判你到底屬唔屬於呢六項咁樣嘢。 哇，煩到嘔啊！ 咁啊，第一就係我作嗰陣時，我同埋咧，佢仲要考慮你本身你係咪係咪合法啦？唔係，係咪商業用途啦？有造成幾多損害啦 ？PayPal 嘢，佢仲有一紮嘢要考慮嘅，係喺法律條例上佢有少少個及字嘅，即係話你係要必須要是符合啱啱我所讲非商业用途啊诸如此类嗰扎嗰类条件，然后你个题材你个作品本身要符合啱啱咧戏仿滑稽模仿讽刺时事评论呢引用呢六项嘅条款，咁佢先要呢样嘢同时达成，你先可以得到个豁免。即係我嘅形容咧系咩咧？网球拍。你尝试用一个网球拍嚟接水 ，OK？ 呢条版权所谓系豁免就系咁样，你真一个网球拍同一个窿系冇分别嘅，都系等你踩落去嘅啫。 即系佢宣称有个网喺度，问题个网已经冇用嘅。 系啦，啊咁，但当然啦，其实咧，老实讲咧，就系呢条例过之前咧，就其实香港系冇几多件咁样用版权另外个人嘅情况嘅，就系其实真系好少见嘅。咁真係做嘅，通常都真係老返嚟嘅，即係我諗就算係最激烈反對嘅人都認同應該要拉嘅人嚟嘅。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嘅政府個龍門呢裝咗即係後面裝咗噴射器，即係唔係要喐咁簡單㗎啦，係要甩尾 嘅。最簡單一樣嘢就係而家成日喺網上啲存在，你貼張相你貼張相小鳳姐一張相咁就已經可以拉㗎喇，因為你要去上去版權㗎嘛，小鳳姐。 肖像权啦， 肖像权 咯。 香港系冇冇肖像权， 系冇肖像权冇 即系版权，因为佢首歌演唱会嘛。 首歌本身 啊，有 个 版权啦， 形象 啊。小凤姐又小凤姐又开 show 咁样，咁如果你接小凤姐仲得，咪就呢条咪歌词濑嘢噶咯。 啊， 我跳张相，嗰张相冇演唱会嘅，咁个演唱会系只碟嚟嘅，咁咪又濑嘢咯。一系好容易咋，又是网上。 我觉得最濑嘢嘅地方咧系告嗰、那个，即系我佢即使告唔入，有钱嗰班人，我拎嚟告咗你。搞到你烦到扑街， 系啊， 之后先至搞， 即系嗱，而家 即系所谓嘅寒蝉效应就 系大家担心嘅第一就系佢会攞嚟乱咁告人，去达到佢嘅政治目的，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嘅万能 K 161刑事条例嘅第161条，呢个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大家都好熟噶啦。但系你近期发生咩？你用呢几粒字去 Google， 你都会发现呢个近期佢系真系好 Q 真用呢啲嘢攞嚟当万能 key 用。 不诚实使用电脑， 而且入嘅几率其实 我其实我有题外话，其实我唔好明点解，我其实我一直好诚实使用电脑嚟玩咸 game 嘅。 啊， 我诚实嘅，你好诚实嘅，我冇点解佢叫我不诚实使用电脑 咧？因为呢个中文其实的确几样嘢。 莫名其妙。 我顺便解埋，不诚实使用电脑咧，系讲紧将你有犯罪意图去使用电脑。 哦， 即係其實呢條例當初立例嗰陣時候，佢話 大 hacker 啊，佢係hacker 啊，喺網絡詐騙啊，或者呃啲妹妹仔出嚟上床啊，你 hack 入人哋嗰度去偷錢啊，係講緊呢啲嘢。 應該越做有犯罪意圖使用電腦， 係放 spam 啊，放病毒啊。 呢個法律 啊， 嗰類啦。 呢個法律委員會小組啲中文垃圾。 不誠實使用電腦成日唔明嘅就係、是哦，我識點邊入行都誠實嘅喎，我從來都唔會話我睇鹹嘢白曬嘢睇啲正經嘢嘅喎。 我好誠實咁，我好誠實咁睇緊老花得唔得？ 係啊。 咁算唔算不誠實？ 係最誠實不得了啊！我未聽聞未唔誠實睇嚟。 我話俾人聽，我用緊老花，我好誠實㗎。係 啊，誠實，我忠於自己嘛，誠實咯。但係呢個題外話啦。 呢個161條就即係佢大家亦都有個擔心，就係佢會同佢交叉並用啦。因為當初立例嗰陣時咧，佢係同佢係講過啲版權條例嗰陣時，佢係特登係我唔知係鬼怕咪震定乜嘢啦嚇。佢哋係當初立呢個版權條例嗰陣時講話，我唔會同立161嗰陣時就同大家講過，我唔會同版權條例交叉進行。但係唔好意思，呢個古惑天王案我唔記得佢姓甚名誰，大家都淨係古惑天王啊，反正。唔係啊，因為當初啲法律人同我解釋嗰陣時係講名，我問，即係我嗰陣時諗緊，我從年份同事件我推敲到係古惑天王，但係即係我係後屘問佢係咪古惑天王嘅其實，啊係啊，咁佢如果大家忘記咗，我就睇一睇啦。咁就係當初零幾年啦，好似零六年左右啦。有條友仔 零六啦，應該 用BT 傳發種出去。然后咁样俾人 科林道法种 啊，然后咁样俾人拉咗，然后用刑事去告，而且同一时间佢系被控告不诚实使用电脑嘅，咁就系最后不诚实使用电脑系收咗翻去，但系其实呢单案净系呢单案佢已经违反咗佢当初成立呢个161嗰阵时所讲嘅嘢，即系点讲啊？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更何況你個政府係成日講大話，兼且喺呢個情況下，我哋而家講緊係我驚你新咗條例啦，又會同呢個161交叉使用， 係九成會。 冚家你唔係九成會，你係已經做咗啊，係做突啊。咁我哋點信你啊？所以點解我哋會要求佢哋個嗰度會有三項嘢啦？啱啱凌駕合約條款我就解釋咗點解啦。咁另外兩個就係公平使用同埋呢個。用户衍生创作 UGC， 咁先讲 Fair User 啦，即系公平使用。佢咧就系讲紧，只要系一个合理的使用，呢个系喺美国为主生效嘅。咁其实后屘就除咗美国之外咧，就法咩？我好似记得澳洲死咗我啦，仲有几个国家啦。总之就以美国为首，以色列有份，我记得菲律宾都有份，即系美国同佢啲 friend 啦。 美國依家啲同伴們啦， 同啲僆仔們啦，都係有用到嘅。咁佢入邊嘅嘢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只要你個使用係合理嘅，咁我就會俾你，即係唔管你係咪咁點樣先算合理咧，就可能要打下官司先。但係咧就因為佢會慢慢咁累積到案例出嚟噶嘛。其實你如果呢條條例佢講得明，佢唔鼓勵去上法庭嘅。即係話咧，只要你難聽，因為白話講少少就係你冇太過分，咪算咯。 即係簡單就係、是，日本同人其實咧要拉咧係絕對拉到問題，但大家即係要做咩？只要你冇玩得咁過火，咁大家即係放。 日本同人界， 大手嗰啲卖几千个嘅大手得唔得我唔肯定，但一般同人字绝对系可以系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呢、这个啊，因为佢最紧要系佢对原作系冇办法对原作造成损伤。喂，我睇本同人字，第一我睇梁公嘅同人字唔会因而就唔使睇梁公嘅原作噶嘛。即可能我只系睇梁文字，咁有啲人 或者咁讲啦，就系、是、 但系嗰、那个你即使冇梁文字都唔睇你本专噶啦， 系咪就系咯？佢冇嘢，佢本嘢根本上就冇梁文字都冇人睇噶啦。 因为佢 唔系咁嘅意思。 因为取呢、這个就系我顺便扯一扯取代原作，因为好简单嘅啫。咩叫取代原作呢？好简单嘅啫。你睇中文版嘅梁公春日，咁你咪唔使睇呢个日文版嘅梁公咯。咁咪算係个取代原作囉。我听呢个 remix 版嘅歌，咁我就唔使听原曲，呢、這个就有得拗，不过呢都可以算係取代原作嘅。咁即係我老返俾哈超一俾个公仔，我屋企有一个。咁我但最后我都係买咗，我都係有买一个老正嘅一几一俾哈超公仔，但呢两样嘢互相取代㗎嘛。咁呢啲咪叫做取代原作囉。咁呢一部分我諗就冇任何人会要佢有意义㗎嘛。所以公平处理 即系我讲俾个例子系咪即系好似 Nana 取代咗 Trigger 黑衫咁样嘅意思就好似咁啦系嘛 ？Nana 系冇取代啦咯 Trigger 黑衫， 唔系即系好似即系个情况我 应该唔 并不是咁都唔算， 咁都唔算， 即系如果 Nana 系同人作品嘅话，佢只系延伸于原作，其实同人字系非常相似嘅情况。 系啊系啊。 咁除非你话拉罗霞系人哋其他人攞咗用嚟， 呢个好暧昧嘅， 兼且系商业使用，咁你就可能要大规模嘅商业使用，咁就有可能话佢取代完，可能佢触犯。 但同人字一般嚟讲都唔会 嘅，但系同人字系基本上系不会嘅， 因为同人字就算超大手都系一万种嘅，我一万喺日本要 你同人字要取代到原作，你只有一个情况嘅啫，你跟住原作咁照画一次，有人咁样做，我从来未见过。如果有嘅，话我听。我唔介意攞出嚟做例子，就係咁簡單。即其實呢套嘢其實公平使用，其實講核心嗰個就係你冇太過分，我就俾你。其實真係好，真係好 好寬啊！ 好寬。 應該講咧，如果舉例子就係、是一般《紅樓夢》跟住《精讀紅樓夢》，咁《精讀紅樓夢》睇完就唔使睇普通《紅樓夢》，算唔算取代咧？呢樣嘢？ 即係蔡志忠漫畫《三國志》， 係啦， 咁就可能係取代啦。 係啦，因為你睇完之後你就唔中意睇原作《三國演義》嘛，你有可以拗嘅，有可以拗嘅。 但係呢個就應該會得嘅。咁但係咁啊，相對嚟講，其實喺一個好寬鬆嘅話嚟，其實咁立咗嚟咁耐年咧，就係冇打過幾次官司嘅，因為 知道輸硬咁啫，大部分都輸。 即 係 好 難贏。 唔該，請用你嘅常識，你常識認為呢嚿嘢，嗱即係點解常識認為佢唔會影響嘅？咁就唔会影响㗎啦。而且呢条题系从宽嘅。即係尤其是喺非所有情况下佢会从宽处理嘅。咁另一个就加拿大专用嘅，因为冇其他人肯咁用，暂时啦就叫用户衍生创作。简单讲呢就系呢个非商业，呢、这个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呢非商业使用呢、这个不取代原作嘅情况下由一般用户所产生出嚟嘅作品，即係啱啱我同人字就 100% 符合，因为佢你同人字唔係商业㗎嘛，你同人字亦都系由呢个读者去产生出嚟㗎嘛，系用户属于用户衍生作品，咁就 100% 会俾你过。咁我哋嘅一就係佢哋并行，两者并行或者除一。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下呢，咁我諗我哋一般人所担心嘅都可以豁免之余，其实你话啲版权佬惊啲老翻，喂你有边个老翻嘅系所谓用户衍生使用，即系调翻转讲啦。如果佢对你不造成足够嘅伤害，我谂你都唔会嘥钱去告佢啦，系咪啊？ 唔系另一样嗱，我想问一问啦，而家网上好人反对就通常就指佢举咗例子就系、是、喺网上 share 图、share 相咁样，或者即系例如话冇用动画啦，例如话我买咗个新嘅蓝牙喇叭，咁要张相出嚟贴喺 Facebook 度。咁算唔算系侵犯版权 呢？蓝牙喇叭的话呢就呢、這个我用好 detail keep 晒睇下听清楚啊。係如果呢个情况系唔会有事嘅。主要嘅不过主要原因系物品嘅外观系冇版权嘅，目前系未将佢写入版权入面。但咁我就不如我举一个容易奶嘅例子多啲啦。我抽咗张胶串出嚟 ,SSR 胶串好开心 ,keep 今日 keep 个画面将上贴上去。 中咗。 如果我入面有足够确认声明，我可以用引用呢个豁免 去话，但系咩叫足够退订声明咧？唔好意思，我咁多年我拆开少少，因为作为因为喺版权条例咧系允许传媒喺个新闻用途上边系有豁免嘅，但系我哋都要附上一个足够确认声明。咁我又拗咗好耐，而且问到佢哋好耐，到底咩叫足够确认声明？咁咪系咪套作品名就算啦？咁如果我 cap TVT 嗰张图系咪个台徽就算啦？咁我系咪要俾埋个作者名咧？咁作者一套动画嘅作者名系咪指个导演咧？咁如果佢个嗰张图嗰张画面嚟噶嘛，系有图嚟噶嘛，咁系咪要将个作家写埋出嚟啦？咁第二原位又使唔使落去咧？常识又要上埋落去啦？ 少， 即系我问嘅呢个系啊，咁呢啲嘢我想都写埋上去啦，唔知啊， 好，即系呢个问题就是、最大问题就系、是、佢太过模糊不清嘅，变咗就咩你好容易濑嘢。 唔系， 好啦 ，OK， 当然， 你 点讲先？即系模糊不清，其实最濑嘢地方系。你模糊不清，你知自己模糊不清，咁你搞清楚先啦。而佢话过咗先，我哋再见到白你啦，真系。 即系话就系我怼你两刀，跟住讨论我应该怼两刀啊。俾咗怼咗先讲，唔 系我用嘅更事实。 我判咗你死刑之后，再决定你要唔要要确定你系咪有系咪有罪先。 唔系，因为咧，因为佢死刑未必真系处死，因为 我屌咗你先。 唔系，重点唔系用一个粗俗讲法就系出网上就系、是、我屌咗你先，跟住先决定我好唔好拍拖好唔好啊？屌咗我仲拍拖，我要飞你啦！ 唔系，我会讲个唔系个唔 好。得，唔使咁多，唔使咁多。 你 咁啊，咁啊，翻嚟咁佢所谓嘅确认声明咧，其实系好第一就咩啊？我就当佢而家出个指引，哦，一套作品，一套电影像作品，你个名字就算啦，我当佢咁样做啦吓。咁喂，大佬，我 cap 我掟上 Twitter 嗰阵时咧，我成日写 CGSS 四个字嘅啫，呢四粒字唔系作品名嚟，系作品简称嚟，不足以代表嗰个作品嘅，系向我哋行内，即系你玩开嘅先会知嘅。 咪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今日啦，即系喺我嗰刻咧，就王玉郎、罗云杰就上推网廿三条嗰啲即系嗰啲版权大联盟都有啦。咁你好啦，佢哋成日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港漫嘅其中一啲集嘅就叫影印度啊嘛。大家照住抄图，有啲就抄比较隐晦啲嘅，有啲系连我呢啲唔睇港漫，一睇封面就哇，使乜抄咁明显啊你？即系几乎照描咁滞。咁呢条算唔算咧？呢啲如果改嘅话， 嗱呢个好妙嘅地方啊，即系咧你可能版权持有人可以告佢抄袭，但系咧。佢可以话呢个系一个系一个模仿啊，好得意噶！个英文我唔记得咗乜嘢，咁即系个英文个意思咧，其实系指紧如果要准确咁变翻我哋中文嘅话，其实系临摹。 我哋练画嘅又 系，唔系临摹系咪讲啲临摹剧就可以理解，因为讲即系 临摹简 实有啦，即系画咩临摹啊？ 你有几多画？ 系咪呢个说问题？依个版权算唔算啊？依、這个就是、我有秒啦。 啊！但系就好秒嘅地方就系、是、你啱啱讲到，我又顺便答埋啦吓。咁、你因为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临我一张图，然后攞出嚟放上网咧，你系会俾人屌到开花，即系抄袭咯。 系咯，抄袭咯，因为好唔系，因为讲就系、是、嗱，抄应该讲就不论全世界啦，古今中外咧。你啲畫咧一定都臨摹認真嘅，即係就算好入日本好多有名漫畫家，你偶爾都會睇到佢啲臨摹。 曾經佢一定任何畫嘅人，曾經一定曾經行過臨摹呢個動呢、這個 臨摹一定有。問題就係一個即係隔半隔睇，可能大家算數。你成個畫面即係成個畫，你成個構圖都抄曬就有問題啦。 咁啊，又再答埋你啦。 CIF 之前嗰、那個， 雖然佢係處於一個豁免，佢可以用呢個引用豁免，但係問題就係佢係一個商業嘅印刷，佢係一個商業嘅出版，所以佢係屬於呢個商業， 冇自由 點買嘢咯。商業程度，所以咧其實佢係犯咗版權嘅。所以阿黃國龍你講版權咧，就我覺得幾 OK 搞笑諷刺嘅，冇錯係。 尤其是佢唔係。所以真係聰明啲，識影印度，影印度大師嘅肥龍唔出嚟咯。喂，大佬，你黃龍影印度都玩唔少啦，我你冇話肥龍咁惡 角 啫。 有一樣嘢，肥龍影印度佢係影印自己嘅。 係啦，咁得嘅，佢冇串入，佢話我影印自己怪差事，但係國內唔係喂。你啲嘢 好 平事啊！ 好咁啊，再你啱啱講到呢樣，我仲要再講一個搞笑嘢，乜嘢咧？就係、是、入面提咗個豁免嘅滑稽。咁可能大家第一樣嘅咩叫滑稽啊？搞笑咯。我谂一百个人有99个都咁样答你噶啦，或者类似嘅说话。但其实咧，根据英文咧、那个原意啊，因为如果你一上到法庭啊，就会拗呢啲嘢噶啦，就会拗呢啲文字嘅嘢。咩叫滑稽啊？系将一个特征夸张化而制造呢个有趣嘅效果。 即系话 SD 化，其他一种啦，就系我哋将个大头公仔嗰种先叫滑稽。 唔好意思，你纯粹搞笑咧，系唔符合呢个滑稽定义嘅。如果你以为你个系搞笑嘅二次创作，就可以豁免。唔好意思，你就真系搞紧笑啦。跟到上到庭，你又会知道咩？ 即系以前太空报嗰种咧，就系呢只啦。 太空报嗰种其实讽刺， 系讽刺啊。 佢嗰种将人嘅样嗰种画法，就系呢种，就系其中一种啊嘛。就系呢种方式嚟到去做讽刺。 咁但系然后时事咧，咁政府 即系太空报嗱，即系太空报就完全冇事啦。即系香港做晒，除咗商业之外，中晒啦，其实 啊系啦。咁呢个时如果系时事咧，做晒就佢入边都有提到嘅。咁就话哦，佢唔一定要最近发生嘅事嘅。咁如果系件嘢系旧嘢，但系因为最近发生嘅事而重新提出嚟咧，都可以算系时事嘅。咁我举个例子就系 MGS 旧版 MGS， 即系我而家讲紧 fucking Konami。OK 啦，我一定咁叫佢啦。讲紧 fucking Konami 嗰阵时，啊，讲紧佢点样黑鸠啊，小岛秀夫。咁我攞翻啲旧作出嚟，哇！嗱，呢个当年冇小岛秀夫版嘅红白机版 MGS 九个成力魂斗罗咁嘅款。咁我然后攞张图出嚟，咁样就可以算系一个时事评论同报道，去作一个豁免，咁样系可以嘅。但我无啦啦攞只 Mario 出嚟咧，唔好意思，你冇份噶啦。即係咁啊！呢個就係、是、其實嗰啲，所以點解成日話嗰啲係鑽窿流水網嘅？就但係佢個網嘅存在反而會令人覺得啊嗰個網啊，係以為佢又喺度咧，反而安心踩落去，然後撲咗街咯。即係條例係好麻煩。 即係其實依家問題就算而家講咁多，其實都仲係應該咁講啦。依條條例真係牽涉複雜，同埋難以定義。 唔係，首先其實好，因為其實版權條例好多嘢其實都真係係一啲咩啊， 好專業嘅嘢。 唔係專業啊，而係嗰個叫係現即係唔係咁形象化嘅嘢，其實好多都 係好多嘢。我講啦，係好多嘢係好模糊，而且同一般人認知唔一樣，變咗就係你好容易會踩咗落去，然後佢政府亦都好容易去用去陰你。去做一啲可能同版權無關嘅。 如果你話政府陰咧，我就覺得就另一個就係、是，因為佢變咗刑事咧，刑事同民事其中重要分別就係記 嚇， 即係提告人 嚇、 啊，就邊個去告你嗰樣嘢？ 呢個咧，我覺得即係實在係同我哋休息一下，留待下一節繼續。